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，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，电台搭建好平台，开开匣子就听到，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，货到付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，我是主持人小云，今天在我身边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李想，欢迎李想。 小云你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。 哎，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山珍海味大鱼大肉啊。 嗯， 今天呢不给大家带这个饭桌上的东西啊，带一个特别清奇的啊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饼干啊。为什么要推荐饼干呢？ 哎，这个很重要哈。你看啊，几乎啊家家户户啊都会备点饼干，几乎呀每个家里，你说咱米饭呀、炖肉、红烧肉啊、炖带鱼啊，咱少不了，但是饼干也少不了。为什么呢？当我们有点小饿小累的时候吃点饼干，因为我们的胃呢是很怕饿的。你看啊，第一胃怕凉，一凉了之后胃就抽抽，跟那就难受不舒服吧。第二呢，胃为什么怕饿呢？因为胃里有大量的胃酸，当它没有东西可以消化的时候，你开始饥饿的时候呢，它有的时候就开始往上涌，它就消化你那个胃。长期以来呢，如果您老是被胃酸泡着，里边没有东西给它消化的话，您可能就要出大问题了。 是。 那么今天呢，咱们给大家备好这个饼干，就是跟家里稍微有点饿的时候点备点，跟办公室里稍微有点饿的时候点备点，跟车里稍微有点饿的时候点备两块，哎，中和中和，然后呢也让您有点饱腹感。咱们说这个心里不饿了，干什么事都有底儿了，做事的成功率就高。但是选饼干是有道道的，不是说随便什么饼干都选。您比如今天我们跟大家选这个绿森上品的这个饼干，第一，吃饼干怎么才香？里边得有奶香味，对不对？那么奶呢，传统奶源大家谁都会做，但是今天咱们用骆驼奶，骆驼奶替换一下以前的那些普通奶源。 哎， 这个骆驼奶啊，比原来的普通奶源来说呢，它有很多的提升。 是，骆驼奶本来就是北广生活时间的一个明星产品。 对，嗯，把骆驼奶放到这个饼干里边。骆驼奶第一，它的营养蛋白质含量非常高，它蛋白质多，蛋白质种类丰富，蛋白质的含量很高，所以呢这个奶呢营养更加的充分。而且呢骆驼奶当中呢还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什么矿物质元素啊、微量元素啊、各种维生素啊，这些都有，所以呢它营养也很均衡。而且这个骆驼奶呢，它还呢不会产生一些乳糖不耐受的那种情况，所以呢给骆驼奶添加呢，这是一个大的提升。 是的。 第二点大的提升呢，在于里面所用的这个粮食，饼干再怎么说它也是粮食做的，对不对？ 对，这个骆驼奶确实不能成为主料。 那饼干更重要的是还里边看这个粮食用什么。 对， 我们今天这里边用的什么呢？平时大家用小麦粉、精米、精面啊、精面粉、富强粉、小麦粉这么一做起来，但是咱们今天添加了什么呢？添加了麦麸。咱们都知道现在大家这个吃饼干的时候特别讲究的健康，麦麸当中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非常对有益于大家的消化。第二呢，我们给大家添加了大量的燕麦、燕麦粉啊、麦片这种成分呢，大家太喜欢了。现在很多的比如说比较讲究的人群啊，比较在意自己健康的人群，早上起来要不然一碗燕麦粥，晚上要是饿了呢，也就是来这个来冲一碗燕麦，哎，晚上就少吃一点，这都可以啊。既缓解了自己胃里的那个饥饿的状态，同时呢又不给身体增加多余的热量，又给自己身体增加了很多的营养，这就是燕麦很好的。小云平时有时候跑步锻个炼什么的时候，我看你晚上之后发那朋友圈也是自己开始煮燕麦粥是吧？ 对，这个燕麦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它不像平时我们说减肥的时候，我一天晚上只吃一根黄瓜或者说只吃点水果，吃完以后很快就饿。咱们开头也说了，就是说最好就是让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胃舒服点。这个如果说你要老是饿的话，虽然说也许你在身材上受益了，但是可能在健康上要受损了。 对， 但是燕麦有一个特别好的是，你就算吃到所谓的饱，你摄入热量也不会很多啊，特别适合减肥的人。 对，特别适合我们现代人那种健康的状态，所以咱这饼干里加了燕麦呀。 而且呢咱还给大家提升口感，加了什么？加了芝麻。芝麻其实是很有营养的，那么您多吃一点呢也很好，所以整体口感提升了，整体营养健康提升了，然后呢又给大家是少油少糖啊，甚至咱们是没有蔗糖添加的啊，少油的这种方式，您吃起来呢就是非常好的这个饼干了。 嗯， 但是这么好的饼干如果大家外边去买的话其实不便宜，大家都知道一分钱一分货，对吧？因为也有层层的这个经销那个经销的，咱们今天直接对到源头厂家，直接呢跟绿森商品对接，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实惠的饼干组合，一盒400克8两，我们几盒呢？6盒。 嗯， 6盒你要买可能真的要去买这么好的饼干的话也得大几百了。咱们今天呢直接6盒的价格是多少呢？6盒价格是199块钱，而且在此基础上再加送您2盒啊，直播的时候才有的，加送2盒，加起来一共8大盒，48×32啊，3200克，也就是6斤4两。 哎， 6斤4两，199。 绿森上品的驼奶粗粮饼干哈，主品加赠品，给您带来8大盒6斤4两的足量哈。北广售价是199元，快来拨打购物热线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我们从小就喜欢吃零食，因为这个确实能给我们带来快乐， 有一种幸福感。 对，是的。哎，但是为什么现在开始控制了呢？不去追求这样的特别简单的幸福了呢？是因为我们很担心啊，老吃零嘴的话会带来这个脂肪的负担啊，带来这个高糖的负担啊等等哈。那这一款真的是低油低脂的产品， 谁不爱这个嘴里嚼鼓点东西啊？谁稍微有点饿的时候不愿意吃两块饼干呀？好吃啊，香香的，脆脆的，对吧？但是刚才就如这个小云所说，都担心吃这个饼干吃多了给身体造成额外的负担，无论是它里边的碳水转糖造成我们的脂肪的这种负担，还是说它造成我们其他的糖分的这种负担，都是不愿意看到的。 是的。 那么应运而出的呢，好的饼干就会出现了。饼干不是不能吃，只是呢我们要吃更好的而已。 没错。 更好的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它很贵啊，价格呢这个有点难以接受，不亲民。我们今天把食物本身的价格，把饼干的价格回归到它的本源，我们保证给大家添加的是真真正正的骆驼奶，这是有第三方的检测的成分的啊，检测报告都是有的，我们专业的北广的我们的工作人员，我们的这个质检部门都是检查过的。第二呢，里边给大家添加了更符合现代人健康的，比如麦麸，比如燕麦粉的这样的成分，让丰富的膳食纤维加进去，让我们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热量的摄取，获取更多的是蛋白质、膳食纤维、维生素、矿物质这样的营养，这才是符合健康人饮食的好的习惯。 是， 咱们今天还加了骆驼粉给您加进去，您这在吃完了之后，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。 嗯， 好东西不便宜，我们400克一大盒，这是大盒饼干哈，8两的饼干，而且呢，每一个饼干都是独立包装的， 是， 对吧？ 很关键啊， 虽然是大盒独立包装嘛， 对，您不用担心这个一大盒开了以后它会受潮，都是小包装， 是 还能揣兜里随时带。 对，您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兜里扔2块，来不及吃早饭了啊，跟车里放2块，办公室抽屉里放2块，这都行啊，随时饿了随时吃啊。大盒独立包装，400克一盒，单卖一盒的话其实挺贵的，单卖一盒这个得小100块钱差不多。我们今天6大盒再加2大盒，8大盒的组合，我们直接给您的价格是199。 嗯， 朋友们，再次强调，这是骆驼奶的饼干，这是直接加了燕麦粉的饼干，这是直接加了相当于生丰富的膳食纤维的这个麦麸的，加了芝麻的这样的饼干，是少油零蔗糖的饼干啊，是真真正正符合现代人健康的饼干。我们今天199，拿走直接8大盒，6斤4两。再次强调，6斤4两，199，还给您包邮送到家。说实话，很实惠了。家里需要常备点这种小零嘴的，备点饼干的，家里有老人孩子的，有上班族的啊，有爱吃零食的，您就把它放在家里备着啊，晚上饿了点吧点，对吧？早上起来点吧点都没问题。199，包邮给您送到家。 是的，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-015-5151哈，绿森上品驼奶粗粮饼干，主品加赠品8大盒，6斤4两的足量，只要199元，您就能带走。快来拨打购物热线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情满中秋，汇聚北广，假日不停，折扣不停。在9月17号至9月22号期间，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，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，订购5件以上商品更是享88折优惠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。 经常听众。